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尔东兔子，第七集。哄哄我同桌。 真不公平，这什么规矩啊。 后来丁宪听说附中的学费10000一学期，能在附中读的都是有钱子弟。也是，不然这位少爷哪来那么多课外书啊。他其实也很喜欢看书，只是很少买，每次都是蹲在书店看完，然后小心翼翼地给人放回去，生怕折旧了别人要他赔。丁宪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但这么直白地被人指出来，又是女孩子，心思敏感，所以还是难堪地红了红脸。可他又不愿意就此认输，两眼直戳戳地瞪着周思月，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话： 我38你45，你有什么好说我的？ 38？ 丁宪一紧张就容易缩字儿，梗着脖子嗓子一提，我38就这么飘出了嘴。周思月愣着看了他一眼，先是低头压着抽笑了几声，结果身旁一小圈同学都听见了，十来双眼睛齐刷刷地冲丁宪看过去，又齐哄哄地笑出声。周思月转而变成大笑，乐得不行，还颇为赞同地点点头。 思月，你同桌还挺逗的。 丁宪终于后知后觉回过神来，羞恼地趴到桌子上，全当什么也没听见，他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不好意思啊，见笑了。 谁允许你见笑的？经过我允许了吗？你就见笑，知道见笑什么意思吗？ 同学们又是一阵笑，好在上课铃响了，这边终于彻底静下来。走廊里数学老师踩着高跟鞋噔噔噔从门口晃进来，把课本往讲台上一丢，声音娇柔： 来，同学们，把课本翻到第三节。 周思月瞥了眼还趴着的丁宪，他脸都红到脖子根儿了。 怎么这么容易脸红？行了，没人看你了，上课了。 边说着边翻开他那本《人间美味》。丁宪悄悄抬了抬额头，露出一双清澈干净的眼睛，四下打量，然后就看见那位少爷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他白他一眼，坐起身来，从桌板里抽出数学书。开学才没几天，笔记已经写了满满当当，他贴了不少花花绿绿的纸。讲台上，女老师快速流畅地写着板书，字跟人一样漂亮。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交集和并集。 丁宪拿起笔，吭哧吭哧就是一通记，看得周少爷直摇头。他勾勾嘴角，也懒得再管丁宪，自顾自地翻着手里的书。一堂课下来，丁宪又写了满满一本子，密密麻麻。不小心被前桌的姑娘看见了，那姑娘惊喜地转过头来跟丁宪搭话： 哇，丁宪，你也写得太快了吧，这一节课你能记这么多东西啊？ 这才对嘛，好学生看到我这笔记，不是都应该惊叹我能如此完整地记下老师的话吗？ 前桌的姑娘叫孔沙迪，入学分数680，排名40。两个在危险区的小姑娘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三两下就确定了彼此是目前在燕三最好的朋友。 丁宪，走啊，一起去上厕所。哎呀，走。哇，你刚太厉害了，我看你密密麻麻写了那么多，你都写什么呀？我从来没写这么多过。 于是两人就亲亲热热的手拉着手去上厕所了。当然，在一旁目睹了全程的周少爷是无法理解女生这种从一句你笔记写得好快呀到一起去上厕所之间总共不过3分钟哪儿产生的亲昵劲儿。不过他也不想理解。孔沙迪的同桌宋子琪也不理解，疑惑地回头问： 喂，思月， 这女人之间的脑回路是不是特别简单啊？ 别人不敢说啊，这样去肯定没有脑回路，一根筋通到底。 周思月长腿放直，靠着椅背，凳子前腿抬起来晃了晃，下巴点点丁线的位置，一头翻着手里的书，头也不抬。宋子琪讶异地看着他， 这么了解，你不会喜欢他吧？ 喜欢他？我还不如喜欢你啊。 周思月随便在桌上捡了本书丢过去，笑着揶揄他。宋子琪偏头躲过周思月扔来的书，书哗啦啦落到地上。 嗯，好呀好呀。 滚。 宋子琪自觉把书捡起来给他放好。 哎，刚蒋晨说放学去打球。 嗯。 哎，你俩还没退婚啊？ 没。 那你还退不退了？ 退。 周思月语气格外坚定，书又翻过一页，仿佛就是在回答跟吃不吃饭一样简单的问题。 也对，他一看就不是你喜欢的类型。说真的，我觉得这丫头没有那天家里看的那么讨厌，主要是他妈，他其实挺可爱的。哎，你看他刚才，我三八，多可爱，多缺心眼啊。 不过这次宋子琪是真的没有恶意，结果话音刚落，就看见丁宪跟孔沙迪手挽着手站在门口。丁宪前一秒还笑呢，后一秒看见他就垮了脸。宋子琪尴尬地转回去，丁宪松了孔沙迪的手，不动声色地拉开椅子坐回去，然后把放在周思月这边的书和文具全都搬到另一边，又把自己的桌板往边上挪了挪，中间空出一条缝隙，似乎在跟周思月划清界限。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又把凳子往边上挪挪，确定没有碰到周思月的任何东西，这才放心满意地跟孔沙迪亲密地讨论笔记去了。周思月明白这是把气撒到他身上了，他挑眉笑了笑，忽然道， 哎，宋子琪 啊。 周思月收回脚，凳子在地上放平，他把手上的书合上往桌板里一丢，皮笑肉不笑地说， 来哄哄我同桌，哄高兴了今晚让你三个球。 正在和孔沙迪讨论笔记的丁宪一愣，他大概是脑子坏了，怎么有一瞬间听成了 来哄哄我女朋友，这人有毒啊。 小怪兽，对不起啊。 宋子琪真就跟上了发条似的，转过身来对着丁宪的位置一脸真诚地说，天真烂漫无辜的模样让孔沙迪都瞧着可怜。孔沙迪轻轻推着丁宪摆在桌上的手臂，小声求情， 宪宪，你就原谅他吧。 丁宪无言地望着孔沙迪，满脑子都是来哄哄我女朋友，他为自己感到羞耻。不等他说话，周少爷在一旁翻着书，眼皮也不抬地说， 前仨字去了，重新说。 宋子琪俩眼瞪得浑圆，想说至于吗，他又没有恶意，但那位周少爷一脸啥也不管，你得给我哄高兴了的表情。 丁宪同学， 不用了，我原谅你。 宋子琪还没说完就被丁宪轻声打断了。炽热的光线从窗外射进来，斑驳的光影落在他身上，金灿灿的发丝发着光，耳根红透，声音软糯。宋子琪看了眼周思月，后者微挑了下眉。丁宪又拔高了音量，生怕有人听不见， 我是看在沙迪的面上。 说完迅速低下头去，佯装手忙脚乱地在桌板里翻书。 啊，明白明白。 宋子琪说完故意瞥着周思月， 我会好好谢谢我的同桌，不过呢，该解释的我还是得解释一下，也许那天在思月家因为你妈妈的缘故啊，我们对你有点恶意，但以后呢大家都是同学，我不想造成什么不必要的误会，我个人对你没有偏见。同桌走。 咱们回去。 孔沙迪被他一句咱们回去给闹了个红脸，娇羞地抱着笔记本转回去了。俩男生都懵了，愣愣地转头再看丁宪，脸也是红的。女生那时的一些小心思在男生看来都很莫名，就比如现在孔沙迪的表现，宋子琪脑子里只有俩字儿： 毛病。 而身后的周少爷更是不解，明明是自己让宋子琪给他道歉的，怎么还就成了孔沙迪的面子呀？而且宋子琪给他道歉，他脸红个什么劲儿呢？当初说不退婚的时候脸皮不是挺厚的吗？怎么到了这儿脸皮就薄成纸了？年少时的情绪像酒，刚品没感觉，时间越久再去回味，总能捕捉到一丝诡异的蛛丝马迹。两位智商颇高的少年在那时也只能把女生这个物种定义为无法沟通。夏日艳阳高照，学校像个蒸笼似的，窗外蝉鸣自得其乐，参天树木抢言欢笑。丁宪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对周思月关注起来。 每个班级似乎都有这么两群人，永远在学习的学霸和永远在打闹的学渣，但在这个班级里只有两拨人，努力学习的学霸和不努力学习的学霸。周思月就是后者，他下课永远在跟别人讨论篮球、足球、 NBA 游戏，偶尔还会讨论军事，总之就是不写题。偶尔有人问他数学题，他也来者不拒，一一解答。他数学特别好，似乎没有能难倒他的题，有些题目一拿来他扫一眼就知道答案了。不过他很懒，能翻到做过的原题就直接把本子丢过去，翻不到的再写步骤。 这天午饭，孔沙迪端着饭盒给他分享从宋子琪那儿得知的情报，他把筷子一撂，企图卖个关子。 我有情报分享，你要听吗？ 什么情报？明天不上课啊？ 哎呀，你咋这么不好学呢？ 听着啊，是关于你同桌的。 果然，成功引起了丁宪的注意。他从饭盒里抬起头来，看见孔沙迪神秘兮兮且意味深长的脸，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点过大了，于是轻咳一声遮掩过去。他又低下头，有一下没一下地戳着筷子，佯装不经意地问： 什么情报啊？ 那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喜欢周思月吗？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我们下一集再见。